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 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东二环广渠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方向，东三环中段南向北方向，京通快速远通桥到四惠桥进行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我准备打开我的 radio， 此刻第一场 live show， 你睁大眼睛注视着我，问我那又是什么。我说是974 live show， 最好的现场都在这里面，每周末是 傍晚17:02，欢迎各位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各位好，我是泽华。这个周日晚上呢，我们请来的这位嘉宾，他有很多好听的作品。很多人第一次听到他的这首歌曲呢，是这个年纪，好像在很多场合当中都可以听到。还有朋友呢，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呢是《致自己》。今天我们和齐一好好的聊聊天，说一说他的音乐，同时呢也可以听到很多好听的作品。欢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锁定我们的音频直播之外，记得锁定视频直播。收看方式很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17:03，欢迎今天的嘉宾齐一。974 Live Show， 这个周末两个男人唱唱歌，聊聊天，说说音乐，侃侃大山，两个男人的周末，欢迎各位的光临。 你留的红色却泪流成河，这让我不知所措。关于男人的歌我听了太多，却没有一首能给你温热。你无话不说，我无话可说，反反复复啰里啰嗦，爱让人触手可得，也让人悲伤折磨，只是这结果你我无人晓得。 两个男人的周末，聊往事那是必不可少。首先从毕业那年说起吧。 当有一天我不得不走出这里，带着你的名字和你给我的意义，若有一天我再次回到这里，请让我想起我们曾年轻。 女人之间会聊情感话题，而男人之间呢也会互诉无奈。还记得那晚你一边泪奔一边大喊吗？ 我还是需要你。

笑的泪的岁月里，我们是否该好好珍惜自己。总是对别人太热情，却对自己很小心，遍体鳞伤算不算聪明。在我们听的说的看的世界里，你想以什么样的方式老去？最伟大的平凡才应该最值得珍惜。我们的明天我依然会憧憬，最伟大的平凡才应该最珍惜。我的明天我依然会憧憬。 最伟大的平凡才应该最珍惜。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齐一，欢迎欢迎欢迎。我们拿那个话筒跟大家打招呼哈。怎么样，今天在这个直播间电台当中这样的现场演唱也是第一次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齐一。曾黄老师好。是的，今天是第一次是以这种形式演唱。 第一首歌是不是还有点懵？ 对，有点奇怪的感觉。 哎，而第一首歌演唱又是很多人很喜欢的致自己。 嗯， 然后也是在这个电台直播当中致自己。有没有新的话想要致自己的？比如说今天的表演， 就是觉得能少忘词儿就是可以了。 你是一个爱忘词儿的人吗？ 我是一个爱溜号的人。 我发现你的歌词还都挺难记的。 对，因为他很多歌词都不重复 啊 啊！ 你明明是一个这个记忆力不太好的人，为什么还要写那么多不太重复的歌词？ 因为我写每首歌的时候，我希望把自己作品呢，表达的东西最大化吧。 啊。就内容会更加丰富一些哈。 对对对， 致自己这首歌呢是收录在专辑这个年纪当中的。这个年纪的专辑当中的这歌词后面有一个后记哈，后记当中写到，我相信每一个愿意听我的音乐作品的人都是一个孩子，一个善良单纯的孩子，一个充满冒险的英雄主义的孩子，一个好孩子。 是， 这是你是站在孩子的立场写出来的这张专辑吗？ 我是之所以用孩子这个词儿呢，是因为我觉得我希望在我创作的过程中和大家听的听众听到的这个感受里，我都希望它是相对较为单纯的。 你的作品是不是追求的也是这样的一种？ 对，我希望就是我写歌词喜欢就是用一些比较直白的话。因为我觉得我能理解得了的东西我才会写，我理解不了的东西我写不出来。 听到这首致自己，很多人感动的原因也是因为从这首歌的歌词包括旋律当中可以看到很多自己的影子在。其实很多歌手喜欢唱和自己有关的，比如说蔡依林唱我呀，包括那个许君唱的自己，都是在跟自己做对话。你这个致自己当时也是想要给自己做一个对话吗？做一个梳理？ 对，因为它是我发行的第一首歌，那年是2016年的2015年的8月12号。 我还说第一首歌，你看果然记得很清楚。 2015年的8月12号， 改不改？ 不改， 确定啊？ 是8月12号还是8月10号 ？OK，、哎、这是你的第一首歌。 对，这是我发的第一首歌 啊。 然后他第一句话就是：“我问自己，我是否还年轻？因为我将近而立之年的时候，才开始做这件事情。 这个年纪做音乐，很多人觉得是不是起步有点晚？你当时会有这样的顾虑吗？ 会有啊，我一直都有，并且现在这种顾虑越来越重。 过去两年了，现在越来越重啊。 对，因为我觉得现在对于我来说，我经常会觉得自己是不是不适合做这个行业，因为总觉得自己做这个东西是不是年龄有点大呀，或者是不被市场认可呀。 歌手会觉得说我唱得好，我的音乐作品本身我觉得是很丰富的，所以大家应该可能会喜欢。 首先我不觉得我是个唱得好的人， 这是第一点。你觉得自己唱得不好？ 我觉得我自己的，对，我觉得我自己并不是一个纯纯的歌手，我是一个可能是个音乐人啊。我给我自己定位成音乐，就是自己写自己唱，但是你要说唱功好到哪里去不见得， 但是音乐性本身你可以做得很丰富。 音乐性我可以做到有我自己的特色。 OK、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这一点， 对，就这一点。 好吧，他自己说自己唱的不够好啊。很多人还是觉得齐一的声音非常非常的好听，非常有磁性的。所以今天在我们两个小时过程当中，大家可以听到很多齐一的现场演唱。记得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 97.4进行收听之外，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今天这个头发梳得很好哎。 对，为了不破坏，因为我之前我看了那个北京音乐广播的那个他们回放 啊， 我看有的人就是要把那个耳机那么戴 啊， 然后我要是那么戴的话，我一定会压出一条从侧面看会有一条 很奇怪的一个发型哈， 凹字。 今天这个发型，这个发胶用的应该非常的好，竖的非常的高。收看方式啊，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前面听到的这首作品大家很熟悉，是《致自己》，接下来我们要带来的是今年的一首新歌 啊。对， 一切都会好的。 啊，对啊，我记性不好，我刚才刚告诉完你我就给忘了。 没关系，你的记性一切都会好的。那我们就先唱好不好？ 好。 一切都会好的，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的欢迎齐一。 说明明越活越复杂，却怪罪这时间变化。他的爱曾是他的信仰，偏偏痴情人多短长。日子里的那些负担，但一切都会好的。你记不得你做过的梦，却又一直在做梦。我的身边高朋满座，他们的故事里没有我。他还是厌倦了自由，也得罪了寂寞。日子里的那些不甘，但一切都会好的。我们活在同一个世界里，仰望同一片星空。多少不同的面孔，做着不同的梦，有些梦有始无终，可何时轻松？谁的坚持不是死撑？有多少紧握的拳头，多少忘不了的痛，多少笑容的背后，又有多少的伤口？自己一个理由，在我脆弱的时候，相信明天就会好的，一切都会好的。 们活在同一个世界里，仰望同一片星空，多少不同的面孔，做着不同的梦，有些梦有始无终，何时轻松，谁的坚持不是死撑，有多少紧握的拳头，多少忘不了的痛，多少笑容的背后，又有多少的伤口，给自己一个理由，在我脆弱的时候，相信明天就会好的，一切都会好的，一切都会好的，一切都会好的。都会好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齐一。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 97.4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非常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等你们哟。听到刚才我们听到这首作品呢，是齐一在今年发的第一首新歌哈，一切都会好的。我很喜欢这首歌的编曲。 这首歌的编曲就是就是一个编曲为歌服务的一种作品，就是让它简简单单，特别是里面的那种钢琴一直铺在下面的钢琴，让它干干净净。 这个简单我觉得有一种 old school 的感觉。然后特别中间的转场的音乐的时候，有一种那种在酒吧放松惬意中的那种状态。 这个当时在写的时候，其实写的时候也是一气呵成，然后编曲的时候我也特意跟编曲老师那个说，就是希望这首歌能让它干净一点，然后让每一样乐器互相不打架，然后要把钢琴就是这样的去处理。 你刚才说这个曲是为这个歌本身做服务的，所以当时这个一切都会好的是先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出来的， 先有这样一个主题，就像这个年纪一样，先有这么一个主题。 那是那个时候经历了什么吗？一切都会好的听起来像是你刚人生大起大伏之后。 对，因为就是有一阵在我师哥的录音棚写歌，就是我刚有提到说愉悦经常去的那个录音棚，然后他呢有一个地下室，然后呢地下室里有一个大的混音棚，我们在那大混音棚里，我在那里面生活了四五天吧，不见天日，也不知道是白天是晚上，然后就在打个地铺睡，就是集中创作的一个时间。 当时是在为别人做歌还是在为自己做歌？这三四天不见天日的时光， 为自己。 为自己。是有一个明确的想法，闭关还是 闭关？ 那是什么样的感受？因为大家很少会有三四天的时间不出门，还把自己关在地下室这样的经历了。 就是首先洗手间不在那一层，要想上洗手间必须要上到一楼，也就是说， 那我觉得是好事，还能上一楼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新鲜空气。 对 啊，然后呢，其他时间都是不知道白天夜晚，然后还有吃饭的时候会上一楼。因为没有床，所以在地面上打一个铺，随便一个小铺就完事儿了。 是你自己刻意追求这种苦苦的状态，还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因为不能在家去，因为创作是需要声音的 啊。 只有在录音棚才可以这样，在家里是不可以的，家里比较扰民嘛。 那这三四天时候，你是把整张专辑的所有歌曲全部写出来了？ 没有，才写了两首。 三四天只有两首？ 对。 那这中间你都在干嘛？写写停停发发呆？ 写写停停发发呆。然后因为我写歌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不会把一首歌写完。 不写完？ 我会写好多首，然后中间就是片段式的。 我知道之前朴树写歌的时候，他会写完然后就放到这边，过一段时间再看的时候觉得，哎，这歌写的真不好，然后就直接给扔掉。你是哪一种？ 我是那种轻易不写，写完了就写完了，不会 也不会再改，就这样了。 对

6188，4009196188，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4009196188。下期我们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随着气温下降，湿度增大，本市会有轻雾。受冷空气的影响，后半夜将有3到4级偏北风，天气转晴，能见度转好。明天白天持续3到4级北风，阵风可达6级左右，比较有利于交通出行，外出要注意防晒防风。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级转3、4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3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9月1号下午，第七届香港影展上海站开幕式拉开帷幕。在开幕片《岁月神偷》放映结束后，卢冠廷上台与现场观众就这部电影的音乐创作理念进行了交流。同时在影片中饰演妈妈的吴君如也一同上台，和观众分享在出演这部影片时的心路历程。香港影展至今已经举办过6届，期间展映佳片无数，吸引了众多影迷观众参加。而第七届岁月留声港影港乐开创性的从音乐的角度进行了电影展映，并涵盖武侠、歌舞、戏曲等多种类型片，配合香港词曲大师名作，为影迷观众开启视听盛宴。展映片单也悉数亮相，包括岁月神偷、最爱、猫头鹰、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南海十三郎、十二夜、夜半歌声、野玫瑰之恋在内的8部影片都将在9月1号到9月9号上海进行展映。再来关注，美国嘻哈音乐剧《汉密尔顿》正在伦敦演出，英国哈里王子夫妇出席音乐剧，而就在音乐剧结束后，最后谢幕致辞时，哈里王子突然开口唱歌，唱的还是演出自己曾祖父乔治三世演员所唱的歌曲。虽然短短唱一句才3秒钟，却让台上整排音乐剧演员相当惊喜，引起了现场一阵的欢呼和笑声。《汉密尔顿》是伦敦最受欢迎的音乐剧之一，讲述美国创始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故事，以及他如何挺过美国独立战争，打造美国江山，从贫穷之子一路成为最有权势的人。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东五环平房桥远通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京通快速远通桥到四惠桥进京方向车多，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哎，怎么突然没油了？ 别着急，我已经叫了救援服务，师傅离咱们只有2公里，一会儿就到。 你什么时候叫的？我怎么没看到啊？ 全靠这个神器，中国人保 APP，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服务，拖车搭电、送油换胎都靠它，还能实时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喏，现在救援车离咱只有800米了。人保直销车险，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却有一块奶油在脸上遮住他不承认的皱纹。祝福听了多少遍也不厌倦，不知何时学的歌也一唱百年。有人来到他身边，有人越走越远，他笑得如此灿烂，为何泪流满面。他说他越长大越害怕长大，他的理想越成长越没有理想。烛光依然闪亮，泪水依然滚烫，只是再也记不起去年今天的愿望。 这首其一作词作曲并演唱的生日那天也是来自于我们的现场演唱哈。先祝各位今天如果过生日的话生日快乐。歌曲唱到只是再也记不起去年今天的愿望，来问一下其一，你去年的生日愿望是什么？不记得了。 我想一想啊，我去年的， 你一般会许几个愿望？ 我去年都会来不及许愿，就是一般都会来不及许愿，然后匆匆把蜡烛吹掉。 不是，大家应该会说你唱完生日歌你先许个愿望 啊， 但是你那时候会想不到是吗？ 啊，对，那个时候往往会这个愿望会很不严肃，然后会很就是 很空泛， 很空泛的一个什么身体健康，快快乐乐， 我爱的人，然后所有我在乎的人身体都非常好， 啊，对对对对， 如此类的。你上一次认真的许生日愿望是什么时候啊？ 应该是2014年的生日吧， 4年前了。 嗯， 确实，现在很多人在过生日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可能大家的那种欢呼声，还有那种现场的气氛，会让你觉得很开心。但是，一说到生日愿望的时候，瞬间可能真的会有点想不到。 对，因为每一年过得太快，然后总是匆匆忙忙过去。 生日那天，歌里唱到，他说他越长大越害怕长大。你是这样的一个人吗？ 是啊，这个。就是总感觉自己不会再像小时候那样收到礼物，或者是爸爸妈妈给的那点零花钱，然后有个奶油蛋糕抹在脸上也会高兴，但是不会那么纯的高兴了。 哎，包括说到这个生日礼物这事儿，我觉得你不管多大年纪肯定都会收到生日礼物嘛，但是就是在拿到那个生日礼物的时候，你的心情会发生改变。 对， 小时候第一时间就很想给他拆一盘， 特别是大家说生日快乐的时候，其实并不像小时候那么的这那么高兴的那么单纯吧。 嗯哼，那你每一次说到这生日快乐的时候，你是叹一口气呢，还是？ 当时不会叹一口气的，就是过后会的。 又老了一岁，又成熟了一岁。好吧，小的时候呢，我们好像都希望自己长大以后会成为一个不凡的人，长大以后想要实现种种的愿望。接下来我们要带给大家这首作品呢，叫做《不凡的自己》。这个时候，这个歌是你当时写给自己的吗？ 这首歌是一首很容易忘词儿的歌，两首容易忘词儿的歌之一啊，当然是写给我自己的 啊， 是以我的故事写的 啊， 也是献给那些生活中觉得自己平平凡凡，遇到困难怎么努力都不会坚持过去的人吧。 其一呢，很有意思，我说你要是实在记不起词儿，可以拿这个手机看一下歌词吗？还坚决不。 如果没有录像的话，也许我会的。 好吧，我们期待一下这首歌曲会不会忘词儿。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稍后马上把这首作品呈现给各位。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其一。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非常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易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等你们哟。小时候许愿的时候，大家说哎快快快，其一许个愿望，愿望就是希望成为一个不凡的自己。来喽。 感谢我的世界曾与我为敌，感谢生活教会我永不放弃，感谢岁月中的不辞而别和如约的相遇，感谢眼前的压力和对未来的恐惧，感谢父亲对我曾经的严厉，感谢朋友给我不同不样的鼓励，感谢陌生人当我绝望分享的人生大道理，感谢所有坚持管他公平不公，可我的世界不曾与我为敌，这生活也没有教会我们永远。 放弃，不辞而别，如月相迎，人们来来，人们去去，何来压力，何来恐惧，不过是自己不信自己。其实父亲对我从不严厉，每逢不如意也顾不上朋友的每句鼓励。想不起大道理，却想起陌生人的姓名。坚持以后，我开始慢慢清醒，所以在路上感谢不凡的自己。感谢曾经的叛逆，让我爱憎分明。感谢每一次跌倒了之后的每一次站起。感谢陪伴，感谢不凡的自己。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又升级，推出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 我是人保新服务专员，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在事故多发路段沿街巡查，第一时间解决交通事故和车辆故障困难，主动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者理赔协助服务，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大家解决理赔难题。 行车路上有人保，放心出行没烦恼。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特约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刚才我们听到的《不凡的自己》会让你有些许的感慨。接下来我们带来这首作品，叫做《玩笑话》。希望歌词当中所唱到的那些种种的无奈，都是玩笑话。继续的欢迎七一。 对你还好吗？也许比从前快乐一点吧。我瘦了，也变得复杂。还是你熟悉的模样，往事想起来仍有喜感，不再有你我也

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听其一，唱唱歌，聊聊故事，致自己。 最伟大的平凡才应该最珍惜，我的明天我依然会重新。 每一次听到好听的作品和看到好看的现场的时候，你总会觉得时间过去的非常非常的快，转眼来到了18:05。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也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小时。今天请来的嘉宾呢，刚才片花当中我们也听到了有很多好听的作品啊。前面呢，不凡的自己和玩笑话好像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伤感，接下来带来一首轻快的浪漫一点的作品。欢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97.4 进行广播收听之外，有时间的话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非常的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继续的欢迎其一带来这首《我需要你》。 有一种情绪让人难以呼吸，那是一种感觉很悬，被称作寂寞的东西。没有故事的人不问远方，也不谈曾经。听过多少爱情的事，无常如我也如你，多少不眠的孩子守着电话不肯睡去，独自等待明天没有乌云的黎明，多少黑色的双眼含着不肯掉下的泪，写着不知该对谁说的那句我爱你。终于你消失在梦里，像来时一样美丽，可是我却无法忘记你给我的回忆，我还是需要你，我需要你，我需要你。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你在哪里？我想我还是需要你。总是在夜里有一种情绪让人难以呼吸，那是一种感觉很炫，称作寂寞的东西。没有故事的人不问远方，也不谈曾经。听过多少爱情的事，它无常如我也如你，多少不眠的孩子守着电话不肯睡去，独自等待明天没有乌云的黎明，多少黑色的双眼含着不肯掉下的泪，写着不知该对谁说的那句我爱你。是在梦里， 将来是一样美丽，可是我却无法忘记给我的回忆，我还是需要你，我需要你，我需要你，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你在哪里，我想我还是需要你，我需要你，我需要你，我需要你，我需要你，情绪让人难以呼吸，那是一种感觉很鲜，被称作寂寞的东西。 这首现场演唱的《我需要你》，我相信如果是在这个音乐节或者是演出现场的话，整支乐队出来效果一定非常非常的好。编曲其实非常重的一首歌，但是探讨的话题我觉得应该是通用性，看你怎么看了。你说它是情歌也可以，你说它是追求梦想的歌曲也可以。 这首歌在现场上的演绎的版本跟录音版是不一样，现场的版演绎的版本是更偏我们能接受的一点的摇滚的一些风格。 你觉得这个录音室版本大家不太好接受吗？ 对， 为什么？ 我觉得可能不是很好接受，因为它也是通过跟一些朋友和歌迷的沟通，然后得到一个反馈吧。嗯， 你是觉得大家可能会觉得稍微有些重， 稍微有些重。 嗯哼，我需要你是来自于第二张专辑《老齐》当中的一首歌。 对， 当时也是有一个后面的后记哈，当初说的话，这是一张具备情感普遍性的专辑，相比之前的作品呢，这八首歌可能更加具体一些。 啊，对，是的。 我需要你，你当时是按照情歌写的还是？ 是按照情歌写的。其实我需要写这首歌的时候没想太多，就是觉得几个和弦搭在一起觉得挺好听，然后就是随随便便就把这首歌写下来了。 所以这首歌是先有的这个旋律， 先有的和弦 啊， 走向 啊哈， 但是我大部分的歌都是先写歌词。 哎，其实这个其一之前是做幕后做的比较多哈。 嗯，之前编过一些曲吧，给自己一些歌也编过一些曲，后来就觉得想慢慢走到台前，想自己唱一些自己的歌吧。 这个转变是顺其自然的，还是有一件事刺激到你说想要开始唱歌给大家听？ 顺其自然的。我觉得这个事情，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不应被刺激，我觉得应该有自己的一些主见。 这样一走已经两张专辑出来了，今年第三张专辑即将出现。 对，第三张专辑这个月的月中就会出现。 好的，前面我们听到了我需要你，接下来带来这首歌曲呢叫做余生的所有。余生的所有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它是写给孩子的一首歌 啊， 然后一首很像情歌的一首歌， 也是看自己怎么理解。 对，因为很多人把它理解为情歌，我并不反对，我觉得挺好的。 是因为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这个成人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它有点像这种小情人之间的一个关系嘛。 对对对对对 对。 所以写出来这个歌词，你包括像什么 Baby Song 啊，这个陈奕迅的，还有很多人歌手写给这个孩子的歌，你都会发现这个歌词其实本身挺暧昧的。 对， 你不仔细研究的话你分不清楚。 对，是的。 好，接下来我们马上把这首余生的所有送给各位，记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大秀。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齐一。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 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非常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易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等你们哟。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现在天还没有黑，但是我们接下来要唱到余生的所有当中的第一句是月光温柔，星星点点。希望这种温柔的感觉可以把作品当中呈现给各位。继续的欢迎奇异。 就是我余生的所有。从见到你的第一眼后，你就是我余生的所有。 最后一句配乐朗诵可以给满分了。这首余生的所有，从见到你的第一眼后，你就是我余生的所有。我相信所有的爸爸妈妈们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应该格外的有感触。我最近身边有很多的爸爸会跟我感慨说，总觉得有了孩子之后，每天看到孩子像歌词当中唱到的一样，这世上最美的不过是你的笑，我从没有如此害怕的如此的害怕衰老，会总觉得自己的生命好像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很害怕孩子长大，又很期望孩子长大。 就直到看到希望跟孩子聊聊他的想法， 哎， 聊完了之后，我才可以放心的满头白发， 哎，但是又很害怕他很快就长大了，长大之后 就矛盾的心理，希望你永远长不大，希望你快快长大。 对，现在很多人希望有一些好听的作品，可以想想孩子呀，可以想想什么这些事情，或者说干脆的只是听完一首歌，让自己的心情变简单变干净。我觉得这首余生的所有，大家可以收录一下哈，珍藏一下。当你想给孩子一些作品的时候，不单单只有以前的一些作品，也有些新歌可以出现。 对，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W Show。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生命中的时光，我们总会感慨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接下来要带来这首歌曲呢，就叫做《生命中的时光》。演唱之前有话要说哈。 这首歌呢，因为它是没有前奏的。 所以第一句我们先空着。 所以第一句先空着。 那接下来就可以继续了，《生命中的时光》继续的欢迎奇异。 可以重新放一下。 OK， 没问题。来喽。 好。 在拥挤的城市，我披星戴月独自穿行，窗外的一点一滴在此时此刻才没那么急功近利，岁月平添了我的愁，混杂无形又巨大的压力，这是不是我生命中最难熬的时光？爱情往往是一道世纪的难题，需要一生的时间解开谜底。我曾为爱奋不顾身，身还在这里，而如今爱在哪里？我也佩服我的勇气，也心疼所有孤独的意义，这是不是我生命中最寂寞的时光？想要把自己活成一场梦，一首歌，一部电影，就算会半梦半醒，就算哑不声音，却还是期待所有故事结局。谁会陪我经历风风雨雨，陪我浮沉，陪我远行，从此再不言放弃，也再不言光阴，多年之后只剩感激。

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随着气温下降，湿度增大，本市会有轻雾，受冷空气的影响，后半夜将有3到4级偏北风，天气转晴，能见度转好。明天白天持续3到4级北风，阵风可达6级左右，比较有利于交通出行，外出要注意防晒防风。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级转3、4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30%。下面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川渝气象指数是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圣彼得堡，作为俄罗斯最重要的文化城市，在古典乐坛的地位当仁不让。历史悠久的圣彼得堡爱乐乐团代表着俄罗斯深厚的音乐传统积淀，粗狂的音色，大开大合的音乐线条都标志性十足。9月16号，圣彼得堡爱乐乐团将在指挥家泰米尔卡诺夫带领下莅临国家大剧院，在纯粹古典系列音乐会中登台。音乐剧《爱在星光里》日前在上海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该剧正式建组启动。《爱在星光里》由音乐制作人陈少奇打造，是一部关于爱情、成长与梦想的暖心原创音乐剧。据了解，张靓颖为这部音乐剧献唱主题曲《我不在》，而张杰为该剧献唱另外一首主题曲《不想想你》。《爱在星光里》是陈少奇在2018年创作完成的音乐剧，跨度20-30年，以音乐为载体，为大时代谱写，为平凡人歌唱，也为中国梦喝彩。目前该剧已经列入第20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参演剧目单元，将于11月8号到10号首演4场。最后来看，近日百老汇经典原版音乐剧《吉屋出租》在上海举行媒体见面会，活动开始，主演们更为大家带来了剧中的3首曲目，分别是 Rent、One Song Gallery 和 Seasons of Love， 唱功和演技都惊艳全场。作为音乐剧史上一部让流行音乐曲风登上百老汇舞台的前卫之作，《吉屋出租》一路横扫了许多戏剧奖项，包括普利策戏剧奖、纽约戏剧论坛奖最佳音乐剧奖以及最佳音乐剧在内的托尼奖4项大奖。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高速公路车多路段。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到上京桥以及北沙滩进京方向，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进京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老张，这生意怎么做得这么红火？ 嗨，还不是年前申请了招商银行生意贷，备了批货，现在资金都回笼了。 银行贷款的手续会不会很麻烦呀？ 不麻烦，招商银行生意贷一次申请20年反复使用，贷款用一天算一天。我这次贷款进货用了30天，银行就收了30天利息。 这么值？那我也赶快申请招商银行生意贷去。 招商银行生意贷，解决千万小微企业主融资需求，详情请咨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4.5转8。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18:34，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也是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半个小时啦。如果您刚刚打开收音机的话，此时此刻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呢是歌手齐一，后面还有很多好听的作品等待着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 收看方式很简单啊，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前面我们听了很多的作品呢，都会发现这个齐豫演唱讲述感非常的强，但是他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作品讲述感更加强，对于他而言最大难度在于很容易忘词儿，因为每一句都不一样。来，我们一起欢迎齐豫带来接下来的这首作品，走。温暖的人， 那年我还比较年轻，有位温暖的人，在我并不懂事的时候，他却莫名给我鼓励。他说没有人生来懂事，是成长让人不得不懂事，带你看清这世间百态，青春早已一走了之。现在我虽然不再年轻，却常常想起那个温暖的人，也许现在比从前懂事，却也换来了满身伤痕。偶尔想起那简单的自己，他一定不喜欢我现在的样子，眼中还有多少纯净，看起来身经百战也难免孤单。温暖的人，温暖的人，你会不会想我的现在很愚蠢？温暖的人，温暖的人，是谁陪我走过我的青春？劝我付出更多真心，他说这世上最幸运的事，是你爱的人也偏偏的爱你。莫等失去才知难消亡，所以请不要让他伤心。现在我早已不懂爱情，却常常想起那个温暖的人，比起天长地久的事情，我更想让生活变得宽裕。到底谁是那个伤心的人？谁再也不想爱得太深？最怕的是坚强了太久，却还会想他，在某个清晨。温暖的人，温暖的人，我不想看到你眼角的泪痕。温暖的人，温暖的人，是谁陪我走过我的青春？拥有失去，总有温暖的人。 人。当我不知未来在哪里，他笑着对我说坚持下去，我们都要好好照顾自己，人的一生有太多的无能为力，却总会有一道光照在我们心中柔软的地方。温暖的人，温暖的人，我的身体流动着的是你的体温。温暖的人，青春是你陪我走过我的青春，那年我还比较年轻，有位温暖的人，他把自己唱给我听，陪我经历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 故事性非常强的温暖的人，来自于我们的现场演唱，你没有听错哦。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我想到了那个电影《寻梦环游记》当中的那个老奶奶，最后躺在那个温暖的阳光之下，然后躺在躺椅上没有说话，就仅仅是在回忆很多的画面。这首歌曲当中分好几个段落吧，我觉得第一个八音盒的那个出现、感觉是从一个小孩孤独到一个大人的阶段。 对，他是通过人就是一个人的成长是第一个阶段，一个人的爱情观是第二个阶段，然后在第三个分段里呢，我们要讲一下我们彼此之间要互相温暖的一个想法。 哎，这个温暖的人是真实出现在你世界当中的一个人吗？ 对，是。 就是在你小的时候有人曾经对你说过这样的话？ 对，他是一个我的一个师哥 啊。OK， 温暖的人当中呢，除了八音盒，还有一个段落是比较激烈一点的，那一段旋律转场的时候。 对，就是要乐观嘛，要乐观一点，就是不需要你不要看到，我不想看到你眼角的泪痕，然后我们都要好好乐观的对待生活，所以这一段落就是我的身体流动的是你的体温，就是讲的是温暖的传递。 我们很多人听歌曲的时候其实都是在听故事，然后听别人的故事之后自己去考虑或者思考自己身上的故事。但是对于歌手而言，想要把一首歌像一个故事一样给唱出来然后讲出来，我觉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觉得容易吗？对于你而言？ 对于我而言，就是你要把它就是就像李宗盛说过的一句话，我们这行做的事情并不比小笼包包小笼包的人要高明的多，其实是道理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看我们要先和馅儿、和面添馅儿，然后给它几个褶啊，外表要好看，其实是一样的。 而这不是一次的过程，是你每一次演唱的时候都要经过这样的一个。 对对对，就是包一个一个的小笼包。 哎，我没有吃晚饭，18:43说小笼包很饿。好吧，今天有很多好听的作品啊，我们把这个节奏加快一点，马上把第二首作品呈现给各位。这里是974 Love Show。 招商银行联合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优化税收和金融服务影山环境，招商银行首金银行推出实时缴税业务，北京地区企业和个人所有已申报税款，不限税种、税目，均可通过招行首金银行缴纳，如需凭证还可到招行网点实时补打，手机缴税一站办，营商环境尽改善，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齐一。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非常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等你们哟。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刚才我们听到了刚才听到的那首作品是 温暖的人，是一个故事性很强的歌曲。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的讲故事，欢迎齐一。接下来给我们带来这个故事是《有光的地方》。 怀里曾有一个姑娘，她有着天使一般的脸庞，她指着前方有光的地方，我说有你的地方才有光，我心中曾有一个理想，它伴随我的青春在流淌，我踏破铁鞋为它流浪，分不清现实与乌托邦，谁不曾为爱痴狂，谁不曾志在远方，可你们说的远方是什么地方，会将自己流放，还是会今生悠扬，指着前方有光的地方，我说有你的地方才有光，当我迷失方向

这个年纪的我们怎么了？这个年纪的我们帅着呢，美着呢，好着呢，白着呢。这个年纪的我们正在收听着974 Live Show。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批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那就不要睡了，让我还起。 时间过去得很快，转眼来到了18:56，今天节目也要告一段落了。真的是唱了非常多好听的歌曲。其一是很有心机啊，一开始说自己唱歌不怎么好，不怎么好，你都唱这么好了，你还说不好， 总要给自己留一手嘛。 大家如果觉得没有听够，想要看现场的话，真的是有巡演的哈。 对，我会在10月12号开始，到明年的1月份，会有一个16城市的巡演，它的主题叫做生命中的时光。 16个城市，今天如果大家只是通过这个视频看我们节目，你不在北京的话，不用担心。可能会去到你的城市当中去， 可能会去到你的城市、哎、然后大家如果想多了解一下巡演信息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叫做奇一 seven， 奇一 seven。 这是打广告打起来非常的专业，有一种购物台的架势。 本来我想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后来算了， 再再一遍。 如果大家想更多的了解购票信息的话呢，请大家关注我的新浪微博，我的新浪微博叫做奇一 seven， 就像拨打什么热线电话一样。 OK， 今天听到了很多很好听的作品啊，当然也会有新歌，今天也会带来新专辑啊。 对，9月的中旬，9月20号左右会给大家带来新专辑《生命中的时光》，希望大家喜欢、 哎、期待大家多多关注，也感谢收听今天的974 Live Show。 此刻我们听到这首作品呢，叫做《失眠的狂欢》啊，谢谢奇一，期待下次来做客。 谢谢泽华，谢谢、哎， 也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节目，下周同一时间974 Live Show， 泽华和你不见不散了，拜拜。 我还有两个亿， 你们都怎么了？都抑郁的。 战马开罐油零，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谁夺走他驾驭足球的渴望？渴望畅所无阻的一路飞驰，看他驾驭260 Turbo 第十代雅阁，携手内马尔，释放你的好奇心。 广汽轰的， 你是否整天吐槽却毫无改变？你是否立下了 flag 却依然止步不前？是时候。